只是不动念头罢了。当执笔画符的时候，不但不可以有不正的念头，就是正当的念头也要一起放下，把心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杂念。因为有了一丝毫的念头，心就不清净了。等到念头不动的时候，用笔在纸上点一下，这一点就叫做混沌开机。 因为完整的一道符都是要从这一点开始画起，所以这一点就是符的根基所在。 从这一点开始，一直到画完整道符，如果没有升起一些别的念头，那么这道符就一定很灵验。不但画符不可夹杂念头，凡是祷告上天或者是改变命运，都要从没有妄念上去下功夫，这样才能感动上天，获得效应。孟子在谈到立命的道理时曾经说过， 短命和长寿是没有分别的。 这句话乍听之下你一定会觉得奇怪，因为短命和长寿不但相反，而且是完全不同，怎么能说是一样的呢？要晓得，当一个人完全没有妄念的时候，就如同婴儿蜷伏在胎胞里面的时候一样，哪会晓得短命和长寿的分别呢？ 等到从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，渐渐有了知识，有了分别的心，这时候前生所造的种种善业恶业都会受到报应，这才会有短命和长寿的分别。 因此命运全是自己造的呀。如果把立命这两个字细分来讲，那么富有和贫穷要看得没有什么两样。 所以富有的人不可以仗着有钱有势而随便乱来，穷的人也不可以自暴自弃去做坏事，尽管穷仍然应该要安分守己的做好人。 能够这样，才可以把本来贫穷的命改变成富贵的命，而本来富贵的命也可以改变成更加的富贵，或者是富贵的更长久。而发达与不发达也要看得没什么两样。 不发达的人不可以因为自己不得志就不顾一切随便荒唐堕落犯罪，而发达的人也不可以仗势欺人、胡作非为、造种种的罪业。所以越是得意，越是应该要为善去恶、广种福田。 能够这样，才可以把本来穷苦的命改变成发达的命，本来发达的命便会更加的发达了。短命和长寿也要看成没有什么两样，切不可认为反正我短命不久就要死了，就趁还活着的时候随便造恶犯罪，糟蹋自己。 要晓得既然已经生成短命，就更加应该趁早修善积德，希望来生不要再短命了。这一生或许还可以把寿命延长一些哦。 命中长寿的人也不要认为自己反正有的活，就拼命的造孽、作奸犯科、犯邪淫的恶事。 要晓得长寿得来不易，更应该珍惜， 行善积德，做好人，这样才可以保住自己的长寿呀。 能够明白这种道理，才可以把本来短的命变成长寿，把本来长寿的命变得更加长寿健康。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这生与死的关系最为重大，所以认清生死的真相，了解短命长寿原来是没有什么分别，这就是最重大的事情。既然说到这最重大的短命通了长寿，那么其他一切的顺境或是逆境，例如富有和贫穷，发达和不发达，也都可以包括在这里面了。 所以孟子讲立命的学问，只讲到短命和长寿，并没有讲到富有和贫穷，发达和不发达，就是这个道理。 接着云谷禅师又向我解释孟子所说的修身以四志这句话的真意。 孟子曾经说过， 一个人要时时刻刻修养德性，不要做半点过失罪恶的事。至于命能不能改变，那是积德的事，求天的事。 而说到这个修字，指的是如果自己身上有一点点的过失罪恶，就应该像治病一样把它完全除掉。讲到这个四字，意思是要等到修的功夫深了，命自然就会变好。所以我们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，也不可以让心里的念头乱起乱灭，一定要完全的把它斩掉断绝。能够做到这种地步，已经是达到先天不动念头的境界了。 到了这种功夫，那才是世间受用真正的学问。 云谷禅师接着又说， 平常一般人的行为都是根据念头转的，凡是有心而为的事，都不能算是自然而不着痕迹。你现在还不能做到不动心的境界，你若是能念准提咒，不必用心去记，或是数便数了，只要一直念下去，不要间断，念到极熟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口里在念，而自己不觉得在念，这叫做持中不持。在不念的时候，心里不觉得仍然在念，这叫做不持中持。念咒能念到这样，那就是到了我咒念打成一片的境界，自然不会有杂念进来，那么所念的咒也就没有不灵验的了。 不过这种功夫一定要透过实践才能领会得到的。